直接100个怎么样？如此有冲击力的回应，让赵宇哲一下子就失声了。别说100个了，其实就是10个，他心里都是发虚的。死掉、复活，再到追过来的这段时间里，赵宇哲一直在琢磨着刚才的战力。连续被大招斩杀，真的只是因为面对那个锁喉时退了3步所致的吗？如果当时不是退了3步，而只是退了1步，那会是怎么样？豪龙破军依然过来的话，只不过是多出2步的距离。元素法师是不需要瞬间移动就可以脱离这一大招的冲击范围的吗？这个一时间有点想不清楚。豪龙破军冲杀的速度也是要看角色属性的，而赵宇哲更是想明白了一点，也许当时遇到的连续攻击是让他退3步对方做出的，如果他不是退3步而是退1步，或许就是别样的一套连续攻击方案了。这样的话，自己是不是能安然无恙？赵宇哲不清楚，因为没有如果。因为这不清楚，让赵宇哲还敢追上来再度挑战，但也因为这不清楚，让他收拾起了最初那种挺不以为然的态度。他已经决定一开始就100%集中精神去面对，但现在对方居然提出要上100个，这是在开玩笑吧？ 你开玩笑吧你？ 赵宇哲最后真就如此说了。他想了想，觉得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单挑100人，说敢的那才叫不懂荣耀呢。 哦，你要不敢那就是个玩笑吗？你要敢那就不是玩笑，我们立马就上。 叶修说， 没什么不敢，但这样的胜负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吗？ 赵宇哲说， 有意义啊，我看你的装备还不错。 赵宇哲吐血， 这真是个来抢 boss 的呀，把自己也当 boss 抱吗？ 赵宇哲要角色用，马踏西风当然不会藏着掖着，一身装备都是顶尖配备，从头到脚一身成。呼啸山庄这么大个俱乐部工会，武装一个成装角色出来还是可以轻易做到，而这样的人放在玩家眼中，那确实跟个掉装备的 boss 似的，而且比副本 boss 还要高级。副本 boss 那都不是100%出成装的，他这分烟井倒好，一身成装，那只要一爆出，出成装率就是100%啊。赵宇哲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答话了，他想和人来场较量，人却摆明了就不和他在这一个问题上共同思考。人家之前一直盯着 boss 想着材料，现在看到他想到了又是他身上的装备，说来说去就是要无视他这个最佳新人的实力啊。两方这么扯了几句的功夫，马踏西风却也带着呼啸山庄的团队追到这里了。这赵宇哲收到消息没回复，还是这样找来找去的模样，这让马踏西风多少也已经猜到这位最佳新人的意图了。他这是刚才死了一次，心有不服，准备复仇啊。马踏西风叹了口气，确实作为职业选手，更在意的肯定是胜负，输给了什么对手，那肯定要比失掉了什么装备更让他们觉得痛苦。 年轻人啊，还是冲动，你这追去了人家整整一个团队，你怎么和人斗啊？ 马踏西风如此想着，而这又是他们战队的人，他哪能不管，连忙也就带着人继续追过来了。此时一看，果然是和一展天下的人对上了，而那个疑似叶秋大神的悟道君就站在分烟井的对面。 要战吗？ 马踏西风打量了一下一展天下的阵容，人数上相差也不大，论装备的话，他们俱乐部工会的精英团还是要高出一头。现在没有 boss 要抢，只是团辟， 说实话，没有哪个俱乐部工会愿意让精英团来做这种事儿。但现在，自家的职业选手冲在第一线了，肯定不能坐视不理。就算自己不组织，眼下身边恐怕有人都会主动坐不住。他们可还有一个身份，战队的忠实粉丝。赵玉哲勇夺最佳新人奖，那也是深受呼啸粉丝喜欢的一位选手。 小赵，怎么个意思？ 马太西风心下一边盘算着，一边还是上来问一下赵玉哲的意思。 Boss 爆出的材料现在已经落到这些家伙手中，会长啊，你有没有考虑过再从他们身上抱回来，弥补我们的损失？ 赵玉哲忽然来了这么一句。新人归新人，他也不是没脑子，他想做的就是强力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什么样的战斗环境倒是不必太在意，现在对方人多势众，而且颇有一拥而上把他当 boss 刷的架势，这样的场面表现实力难度也忒大了吧。好在自家工会的人总算也是到了，赵玉哲倒是不介意发动大家一起混战，反正到时最出风头的必然还是他。赵玉哲技术水平是职业级的，但要论这些花花肠子，在马踏西风跟前可就不够看了。马踏西风不能听出个百分百吧，但至少也知道赵玉哲是想借助一下工会力量来达到一下他的个人目的。马踏西风能说什么？别看赵玉哲这还硬扯出了个破理由，他就是没理由就说我们打吧，马踏西风都不好拒绝。和职业选手并肩战斗，这对于战队的粉丝来说本身就已经是件很意义的事。马踏西风如果说出我们走让他自己玩，他估计这精英团里不少人都得有意见了，再传开的话，工会里更多的人都会有不满。 哼，说的有道理，既然 boss 被他们爆了，那我们只好爆他们了。 马踏西风当然不会点破，也就顺着赵玉哲的意思说下去了。今儿个看来是得陪着家伙玩一把了。而后再看工会频道里，不少人已经开始吆喝上了。果然，对于和赵玉哲一起并肩战斗，大家都很有兴致了。这从一开始赵玉哲开着分烟井加入，介绍给大家知道时，众人的情绪就看出来了。 哼，来帮手了，叶修笑着说。抢了我们的 boss， 想就这么脱身可没那么容易。 马太西风好人做到底，索性就帮赵玉哲把这理由多扯扯。 这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每次都这么搞那不是烦死了。 叶修说。真理呀、啊。马踏西风感慨。这个道理他们这些当会长的有哪个不清楚，所以在野兔 boss 的竞争上才会有一种潜规则般的和谐。实在是因为这玩意儿大家每周可能就要抢74次。每一次都闹腾个没完的话，那么大家都将陷入无休止的 PK 中。日复一日乃至年复一年，所以这要不是抢 boss 的过程中发生什么太恶心的事儿，那在 boss 倒下的一瞬，这一页就这么翻篇了。经历了无数次战役的各大工会在此事上神经早已经磨练得无比粗粝，想让他们恶心一回可不容易。比如今天这事儿，他们心中就基本已经接过了。马踏西风这是配合赵玉哲才在这旧事重提呢，听到叶修如此说道，真有种知音的感觉，有心带着队伍直接站过去算了。但是很显然他不能这么做，随后也就是冷哼了一声，反正也是要打的，多说也无益，因为马踏西风知道这理由不过是个幌子，人赵玉哲也根本不是冲这理由才要去战的，在这上说这么多干嘛？双方玩家都已经感受到了火药味，各自严阵以待。 正这时，另一边一个弯道呼啦跑了一堆人，头前一个很是精神的直朝着一展天下的阵地冲去，劈头就问： 啊，报了什么？报了什么？ 鹤舞公会。刚来的这群人头顶上的字样落入马踏西风的眼中，还没等他有何反应，身后也有了大队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岳云公会。岳云公会的人看到他们呼啸山庄的人，也是明显一愣，随即都立在了原地。后边的玩家一个个堆过来，很快塞满了呼啸山庄之前的来路。这两家公会的人都到了，另有一家昭华公会的人还会远吗？几乎就在下一秒，头顶昭华公会字样的人也出现了。他们过来的方向没有呼啸山庄的人拦路，虽然看到了呼啸山庄的存在，却也没太惊异。 BOSS 刚刚杀掉吗？呼啸山庄的人竞争失败，可能是在打扫战场，这是常理之下的理解，所以对于呼啸山庄大家都看到，都没太在意。就连岳云公会的人在稍正了正后也继续走过来，结果呼啸山庄百来号人却是堵在这个墙口。岳云公会这边顿时嚷嚷嚷嚷的叫个不停。鹤舞公会的会长武进之和昭华公会的会长白柳景熙过来后，都是迫不及待地打听了爆出品，而后才见岳云公会的人还在那儿往里挤。两大公会的人顿时一起起哄： 岳云的人，你们再不进来可就没有你们的份了啊。 众位等会儿，还没结束呢。 叶修这时终于说话了： 啊，呼啸山庄表示不能这么轻易地放过我们。 啊？ 这还和呼啸山庄挤成一团的岳云公会的玩家立马就和他们分裂对峙了。鹤舞公会和昭华公会的人更是一阵哗然。这就是他们和一战天下的不同了。虽小，他们毕竟也是俱乐部公会，有这种意识。一展天下却是初步涉及到这个业务，还没有形成正确的 BOSS 观。呼啸山庄丢了 BOSS 要报仇，他们听着还觉得这很正常，所以没多大反应，都已经准备战了。倒是三家俱乐部工会的精英成员这一听说，顿时就哗然了。 这不太理智了吧？居然要没完没了？呼啸山庄的人这是被怎么了？ 他们倒是八卦的新鲜起来了。 大家先别吵，这事儿其实无关野兔 BOSS， 关键是他们的最佳新人被我们欺负了。 这才是亲人呐、啊！马太西风都快热泪盈眶了，还是做大神的通透啊，怎么老能说到自己心里去呢？